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20:02啊，各位晚上好，周六好，我们又在挑战新歌声相见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那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来通过我们的声音享受快乐。那当然了，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需要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首先呢，我们传统的方式 FM98.2 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在我们的视频的部分也是同样有多种选择，首先呢在微信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啊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 title 了，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那当然了，如果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也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吧。刚刚啊，我估计如果要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标题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月洒银河。哎，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去猜想一下这是怎样诗意的一个名字，同时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呢？我估计大家都会觉得说应该是一个很诗意的女子吧。其实我今天选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概括她啊，还 是绞尽脑汁的，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觉得首先他的年龄很小，然后他有无限的可能，可以在未来绽放出很多的光彩。嗯，但是呢他现在又非常的百变，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拿不出一些确定的词语来描绘他。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做月洒银河，未来可期，所以说今天就用月洒银河来概括他。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嘉宾跟各位打个招呼，闪亮登场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丹。 哇哦， 月月好， 好甜呀！首先很甜，就是你的一个就是初印象哈。我不知道各位我们的视频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们看过了之后觉得，哎，今天我们的徐丹同学，我们的丹丹是有怎样的印象标签呢？欢迎通过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还是同样的，每次呢我们的嘉宾来到了直播间都是要用声音去说话的。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徐丹为各位带来他的 C 位主打歌，我们片头走一波。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四位主打歌呢？今天我们的许丹为各位带来的是哪一首歌曲呢？ 悟空。 哦，是悟空是吗？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许丹同学为各位献上他的四位主打歌。 尘缘散去不分明，难懂 先谢谢我们的徐丹同学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 C 位主打歌，也是精心去准备的一首《悟空》，尽显实力和霸气啊！不知道各位你们对他的印象标签有没有更多一些呢？那现在呢，我们的徐丹同学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啊，我们调整一下姿势，待会儿更好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好， 好， 那刚刚说到了说月洒银河，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词呢？是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诗人啊，他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到的是他喜欢的事物洒下来，雨洒下来，雪洒下来，那个心中的他洒下来，同时月洒银河里面布灵布灵的感觉，我觉得就带来着很多的希望，代表着很多的憧憬，所以说也就用这样的一个词去形容未来可期的徐丹。刚刚在就是跟各位打招呼的时候介绍的很简单，就说大家好，我是谁谁谁，你要不要更多一点的跟各位说一下你的年龄，然后你的身份，因为其实我们的徐丹年龄虽小，但真的他的实力不得了。 谢谢月月啊，我是今年19岁， 嗯， 然后我是一名演员， 嗯，演员， 嗯，对， 嗯 嗯，但是、就是、 演员，你确定吗？哎呦，为什么演员唱歌这么好听？ 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了，特别可爱啊。 嗯，其实我小时候主要是参加综艺。 哦， 嗯，就是参加综艺，就是唱歌啊，舞蹈啊，戏曲啊什么的。 哇，那等一下，我先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的徐丹同学是一位演员，演员演技非常的到位啊，演员。同时呢，还说参加了很多综艺，从小就去参加。然后刚刚说到的有舞蹈、戏曲，还有哪些？ 还有快板 曲艺，我的天哪，反正能站到的你都站了，是不是？回头就是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下次估计就说月姐我坐你这个位置吧，下次直接坐主持人的位置。没有没有，确实是多才多艺，而且年龄很小。那你从小都参加过哪些综艺？因为刚刚说可能综艺为主。 我参加过央视的还有卫视的节目。央视的有幸福账单、神州大舞台，然后卫视的是那个山西卫视超级少年，然后山东卫视阳光快车道，还有河南卫视明星在行动，四川卫视的模仿来了，然后我是还有参加过北京春晚，然后是在7岁的时候。 哇哦，你看，就是因为越来越发现一个特质，就是每次来直播间的就是很多有年龄不同的层次的嘛，所以说呢大家在回顾自己的个人史的时候状态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徐丹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很年轻，然后说我给你讲讲我的个人发展史啊，都是我7岁的时候6岁的时候就很可爱了，是不是？那同时小的时候为什么会去参加很多的综艺？ 因为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最早是5岁的时候，5岁半的时候学的艺术体操，然后那时候就是就比较软嘛，就跟那个就在幼儿园的时候，然后跟小孩一起玩的时候，就玩那个蹦床，然后我就是能就是自己在上面下腰啊什么翻跟头之类的。 蹦床的时候底下很软的，你在那个很软的地方就是弹的地方，然后去下腰是吗？ 对，就是 天哪， 可能就是天生的比较软，然后就所以就那个院长啊和老师啊就跟我妈妈说，说是不是要学点什么呢？ 哎，我要打断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说到这个软啊，因为我自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软妹子啊，虽然不萌，但是就是因为我的体会是之前也学过舞蹈嘛，那个时候比如下腰什么的都是一点点练出来的，就还很辛苦的。你是从小自己就发现，哎，我自己自然就可以下是吗？自然就可以去做一些动作。 对，那时候自己还太小，应该自己还意识不到。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一些特异功能？比如说我哪儿特别软，然后稍微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特异功能， 比如说这样一下怎么怎么样那种，有吗？ 你说那个现在下腰和那个就踢腿什么劈叉什么的，就那方面的，然后涮腰啊，翻跟头啊， 哇， 因为我是那个专业是戏曲当马旦嘛， 明白， 然后所以这个功一直都没落下。 哇，我现在要拿一个笔拿个小本本记下这些特点，因为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啊，我现在把这些小小的细节全部都记下来之后呢，在我们的节目最终也就是最后的阶段，我要统一把它 变成一个考题来考一考我们的徐丹。 好啊， OK，非常自信了。好啦，那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你们也赶快抛来你们各自的感受啊！今天我们的徐丹作为演员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唱功了得，也非常的可爱，刚刚就各种各样的标签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你是从小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很棒的一个特质，然后慢慢的去学艺术体操，然后再后来呢， 就是对，那时候学舞蹈就是我的爱好，然后我妈妈也是说，就觉得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就不像有的家长就是打压式的， 这叫 必须每天给我练钢琴。 哦，对，因材施教，他们也是发现， 对对对， 哇，我们家孩子真的好厉害，然后所以就是给你做相关的这样的训练，是不是？ 对，就比较尊重我的想法。 然后呢，后来呢，就比如说从几岁到几岁开始学的艺术体操，学的舞蹈？ 我从5岁半学了1年，然后差不多，然后后来学拉丁舞，然后爵士舞、街舞什么的啊，还有民族舞。 我觉得这个对我这个出题官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说了民族舞、拉丁舞，这个各种各样的舞蹈，还有戏曲，还有快板，你说我最后一个考题怎么给你出？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啊，如果要是各位有你们的 idea， 有你们的想法的话，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那刚刚说完，后来你是学了，就陆陆续续学了很多种的舞蹈，再后来呢？ 就是爱好比较多，小的时候，然后再后来就是开始在北京参加节目，参加综艺节目，然后后就是我17岁的时候，就是演的我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哇， 院线电影， 第一部主演院线，很厉害，真的。所以叫什么？叫什么 啊？小鬼当笑， 小鬼当笑。OK， 大家一定要记住哦。这个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因为这应该算是你的第一次，而且很新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再有一个，它的这个重量级还蛮大的。 我是那个演的老师，就是他。很正义的。 你确定吗？17岁的时候去演一个很端正的、很端庄的老师？ 对，我感觉那时候就是特别，反正就学到很多，真的是，就感觉一下就成长了，一下就从学生过渡到老师的状态。 哇， 那段时间， 哇， 然后跟小朋友们一块玩啊什么的， 这得是多可爱的老师。对，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不是？ 对。 那之后呢，就是陆陆续续这几年，从那次开始就做了很多跟演员相关的事情，是不是？ 对，然后还演了一个山河披锦绣，是那个央视的一个电影。 哇。 然后那个是从16岁演到大学毕业，然后工作。有一个小的跨度。 哇，16岁到大学毕业，因为现在我们的徐丹现在才19岁，其实对你来说跨度就是年龄跨度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挑战也是很棒，就是很难去驾驭的。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了， 提前感受一下。所以说证明你的演技演戏方面的实力嘛，所以我觉得不得不佩服啊。虽然年龄小，只有19岁，但是呢，徐丹其实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全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用音乐的方式再次的展现你不同的一面，好不好？ 好的，月月。 好，我们稍微的等一等。 好的。 好，那接下来下面一首歌带来的是哪一首呢？ 这首歌是 一个歌手的 情书， 是吗？我觉得把任何的身份放在你的身上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歌手的情书，一个演员的情书，一个布拉布拉的情书。好了，我先来。 布拉布拉的情书， 布拉布拉的情书。好了，我们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徐丹带来的一个歌手的情书。 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呀，等我喘不过气，现在该如何是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没有存款也没有洋房，生活我过得紧张，拒绝我，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心爱的姑娘，你一定等着我，我骑车带你去环游世界，心爱的姑娘，你快来我身旁，我的肩膀就是你的依靠，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刚刚非常好听让人心醉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徐丹为各位带来他的第二首曲目，叫做一个歌手的情书。不知道各位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内心有一种就是心动的感觉，糟了，是心动的感觉，真的会有，真的会有，声音非常的好听，很清纯很纯粹，而且呢又让人就是内心会产生一点涟漪，就感觉真的是你在对一个姑娘在表白一样。而且有看到徐丹在唱歌的时候，其实他的表情也在有一些随着歌曲的内容有一些变化啊。刚刚在悟空的时候特别的霸气，然后现在呢似乎内心柔软的那个部分又出现了，所以像这个日常的话都是你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对， 还是做过一些训练？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多种性格， 嗯，多种性格， 就是这也是我的。 他真的好甜呀、啊！我特别怕他就是用弯弯的眼睛，然后甜甜的看着你，你知道吗？真的很，哦，心动了啊！所以说你，哎呀，比心，对，我们也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比心啊！各位收到了吗？那同时刚刚说了，每个人都有内心就是比较丰富的多样性的一面，那你觉得自己都有哪些面？ 我平时就是生活中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就是特别特别不爱说话。 嗯，特别特别特别的不爱说话。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啊，有朋友一跟我说一个什么啊，我就说啊，哦。 我知道了，你就是传说中的高冷女神，就是人家说哎，徐丹，就不啦不啦，然后你说啊，哦，嗯。成 我就是那个高冷，然后女神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也是女神啊，小女神。那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是这样，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爱说话。那你在你觉得你在什么的时候是就是你的整个的情绪啊什么的是最变化多端的？ 我觉得是在我 在洗澡的时候。开玩笑 就是在拍戏的时候吧， 拍戏的时候， 对，就是想尽全力，然后把那个角色的情绪释放出来。 嗯，尽全力把角色释放出来。 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拍戏演一个角色，然后投入进去的感觉。就觉得特别爽， 反正就是在拍戏的时候是你整个就是情绪最饱满而且最投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 而且感觉很爽，是不是？ 在唱歌的时候也是，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就喜欢真实的感觉， 很真实，而且感受得到。那我现在想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啊，不管你是在拍戏，还是在唱歌的时候，那你在唱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是怎样的画面？你是在想某一个人吗？想一个姑娘，想一个小哥哥，还是就是浮现出他的整个的歌词的，就是相应的画面？ 比如说就一个歌手的情书吧，我就会想我看过的电影和电视剧的画面，然后就是我印象深刻的，我就会把它放在这首歌里。然后还有当时我听到一个歌手的情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好真实好质朴的感觉。 你是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按说来说一个女孩子不应该是让别人给你唱这首歌开玩笑开玩笑，所以你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听到了这个歌？ 我当时就是就晚上没事的时候看电视，然后播着播着播到了那个就好歌曲，然后看到那个周三在唱这首歌，一开始叫周三的情书，然后后来叫一个歌手的情书，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就特别感动我，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就好多歌手演员就是在追寻自己梦想的路上，然后有各种的就坎坷，然后各种的可能不理解不信任的时候，然后就觉得但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然后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就还是努力的去把这个自己的梦想去完成，然后做到尽力做到最好。 哇哦，我觉得徐丹真的是有着超出他年龄的这样的对事物的理解哈，所以说对于这首歌在看到听到的时候，也会内心也会被他的简单质朴，他的那份对于艺术的纯粹而感动，所以说呢也会因为这样把这首歌记下来，然后并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好的诠释了，因为通过简单的聊天，然后感觉到了徐丹同学虽然年龄小，但是他的真的是性格很多面，而且很成熟，而且呢他在各种不同的表现当中都秀出了不同的样子。那你们捕捉到他怎样的画面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再见了。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0，各位晚上好。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节目精彩继续。那现在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各位准时奉上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那在我们的下半时段下半场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是可视化的，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首先呢，就是传统的办法了。如果现在各位在开车啊 ，FM98.2AM927，赶快找到我们的声音。当然，现在更加推荐的就是用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个。首先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那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从里面找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进来吧。哇哦，每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当然今天呢则是有着仙女般的迷人的微笑，同时呢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百变风格的我们的演员徐丹，再次跟各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丹。 哇哦，甜甜的笑，再次露出来甜甜的笑，非常的可爱，欢迎。刚刚在上半时段当中我们聊了很多，同时呢还给我们展现了一下歌曲方面的实力啊，演唱方面的实力。刚刚说的可能更多都是演戏啊，演员啊，或者是参加综艺的经历，那下半时段我们更多的可能分享的就是你唱功方面的，这样从小一步一步到来，如何成为现在这么厉害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还是闲话少说，先再用一段歌曲来放松一下心情，跟各位展示一下你不一样的一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 好的，是卷珠帘。 卷珠帘，好，非常经典，难度也非常高的这样的一首歌啊，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人两目似糖，千 谁归，空留一人徐徐憔悴。 好听啊。那刚刚呢就是由我们的演员徐丹为各位倾情奉上的今天的第三首歌，叫做卷珠帘，很好听，难度很高，而且声音简直纯到让人心醉，而且呢就感觉真的是就是清风徐来的感觉。所以像这样的类型的歌曲你日常会接触到吗？ 就是王菲的歌经常听。 像这种比较飘渺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飘飘的， 飘飘的像神仙一般的样子啊。 可能是跟我学戏曲有关系吧。然后就是有假声，左嗓。 对，会有假声的部分，而且处理得很好。那就是比如说就是戏曲的部分，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嘛，而且说实话我从你的很多的选择的歌曲，从一开始的悟空然后到这首歌，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功力。那你戏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我是在一二年学的戏曲。 一二年，六年前差不多。 对， 六年前的时间。那当时为什么就要去接触戏曲？因为这个对很多年轻的孩子来说，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门类。因为相对来说，它虽然是国粹，虽然很好听，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孩子可能更多去奔向一些潮流的东西。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戏曲去学习呢？ 就最早的时候，就第一次学戏曲是因为要参加一个央视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找到的我的老师就是张春燕老师。然后那是六七岁的时候好像是。 又是变成了六七岁。好吧，原谅你了。开玩笑。 六七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学了一段刀马旦。 刀马旦， 那时候学的好像是杨排风。 就在六七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些接触了，是吗？ 对，六七岁的时候是最早的时候。然后后来正式就是上学就从一二年。 从一二年开始去专业的去学习。 对，当时专业就是戏曲，学了四年。 所以你是非常喜欢。 就是和演员那个和影视和那个演戏是一样的， 都很喜欢。那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知道就任何一个门类其实真正往专业上去发展去学习的时候是很苦的，比如说就是相声啊，什么说学逗唱，像我们主持人可能更多的是吐字发音，然后还有更多的门类。那比如说要去学这个戏曲戏剧，那这个门类里面要做哪些的这个准备呢？比如说什么样的条件比较适合，再有一个需要练哪些基本功？ 就是如果 学的是武旦当马旦、 嗯、 就是我是当马旦嘛， 嗯， 这方面就是需要每天的练功、 嗯、 然后击功， 嗯， 就翻跟头、 基本功、 踢腿啊， 基本功， 对， 哎，你应该没问题啊，因为从小就比较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就道士虎， 嗯 嗯，是那个在毯子上，然后就站在毯子上，然后往后翻。 嗯，哇， 那个身体 是空手，就空手这样直接翻过去， 对，就直接翻过去，然后整个那个面着地，就是趴在那个垫子上 吗？ 对，不， 开玩笑，开玩笑。所以还是很苦的，因为听起来难度就很高，对于我这种四肢不协调的人来说。是不是？ 就如果要是只是学唱腔的话， 嗯， 就是音乐可以比如说花旦啊之类的、 嗯、 就是比较年轻活泼的女性角色， 旦角， 嗯，旦角， 嗯， 然后还有青衣，就是那个比较端庄稳重的， 端庄稳重的 中年女性， 嗯， 然后还有再有就是老旦了， 嗯，所以你当时就根据年龄然后先去学的旦角，就比较年轻一点的， 对，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基本功你刚刚说了有一个就是后空翻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它的专业名词叫 什么。 道师虎，道师虎、嗯、还有哪些呢？ 还有那个就平时要练的涮腰啊，什么 涮腰、 片腿什么之类的。 片腿、 嗯、 涮腰， 嗯， 哇，听起来这个难度就就很高，有没有？那你当时有没有觉得很难？ 可能我是因为就之前练过那个艺术体操嘛，可能就觉得、 嗯、 就压腿翻跟头对我来说就相对轻松了， 嗯， 就是有的学生就是因为就刚开始练嘛，就记得有一个学生也在压腿的时候， 嗯， 老师说就是怎么出现了杀猪般的叫声。 哎，我知道老师们都很狠的，就比如说你压腿的时候直接就给你就坐到你身上把你往下压， 嗯， 然后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各种各样的方式， 嗯，对， 所以因为你太优秀了，所以就没有受到这样的苦，是吧？ 对，就自己劈叉自己都能自然就劈下去，翻跟头就很自然了。 其实这个对你来说是因为有童子功，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积累下来的这些、 嗯、 然后所以在接受新的门类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难。 嗯，对，就在我就想起来那时候学艺术体操的时候压腿的时候，就是两个凳子、 嗯、 然后也就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嗯， 然后这样在那个凳子上耗腿， 嗯， 就特别那时候特别难受， 嗯， 就因为没有练过， 嗯，所以真的是童子功对你来说 很重要。对，然后开胯呀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其实只要打开了、嗯、整个状态就会变得很好，而且很多门类是相通的， 对， 嗯，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接受更多的这样的部分、嗯、 是。 所以学了几年大概？ 我学了四年， 嗯 嗯。 那有没有就是未来想过就是以戏曲或戏剧作为自己的整个的方向？ 我想的是如果拍戏的时候就古装嘛、 嗯、 就相对来说可能轻松一点， 嗯， 就是什么， 我是觉得、 嗯、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爱做梦的女孩子。 做梦， 因为每个女孩子都爱做梦，就是幻想自己会有各种不一样的装扮呀，不一样的状态。你刚刚说到那个古装的时候、嗯、我觉得你眼里有放光，所以我才用这个词来说 眼里出现了星星。 对，看到了星星。 是因为看到月月吗？ 哎呀妈呀、哎、我也想腼腆一下啊、哦、害羞了。好了，害羞了之后呢，我们还是用歌曲来表达一下内心的情感吧。那么接下来这首也是非常深情的歌曲， 嗯， 是不是叫做你一定要幸福？ 对，你一定要幸福。 好，那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大家都要幸福。 一定要幸福。那此时此刻你内心有没有想到某个人，想对他说一些情话，想到对他的曾经的那些允诺以及经历，那对方还好吗？好啦，那刚刚这首歌非常的好听，而且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所以又到了一个非常好玩挑战的刺激性的环节啊，那就是等你来挑战还是偏花走一波啊，这是什么就很期待是不是？好，我们撒花，同时呢我们偏花走一波，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每期当中都会有不同的选题啊。那今天既然嘉宾这么厉害，那我就不客气了。那因为刚刚我们的徐丹在跟我们分享他的个人经历的时候，说到了自己从小学了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内容，刚刚说到了自己的专业里面有一门是舞蹈艺术体操方向，所以说肢体语言肯定会非常丰富了。那当然还有啊，这个嗓音方面啊，各位有目共睹，因为我们通过不同的歌曲都能感受到任何的风格都可以驾驭得很好。那所以说呢，待会儿这个选题啊，月月老师经过慎重的考虑啊，决定综合的考验一下。那具体的方式呢，就是因为刚刚说到戏曲嘛，就是选一段自己比较擅长的戏曲的曲目，但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展示你身段，就是身体语言的部分，好不好？ 好 哦，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没那么难，是不是？好，那我感觉到他接受的非常快，而且感觉非常有信心。好了，那我们闲话少说，请我们的徐丹同学走到我们的表演区，也就是我们的挑战区，接受我们今天的挑战的内容。同时呢，在这儿也希望各位多多的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发来各位的留言。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说很棒啊，一直在夸我们的徐丹，所以说接下来这个挑战环节就是更加期待了哦。好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挑战。是卖水的选段是吗？ 是的， 是的啊，卖水的选段。其实我觉得这个专业度啊，大家通过他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了。那我刚刚又想到了一个新的挑战的内容，你愿意接受吗？ 好的呀。 因为我发现你在说话的时候，就是不是说话，就是在表现的时候，表演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嗓音，就是那个调调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难度非常大，是因为你要教我。 好啊。 然后同时就一句词叫做挑战新歌声。假如说用唱戏的念白的方式，应该怎么样？好 啊，月月是想跟我一起学卖水是吧？ 是，我要学的是不是卖水，就是用念白的方式来表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几个字。哦，你来教一教我好不好？ 念白的方式挑战新歌声。 对，因为我感觉你在唱的时候那个腔调是不一样 的，所以你来教一教。假如说用你的方式，用念白的方式来表现挑战新歌声啊，怎么样子去说呢？ 好的，挑战新歌声，我试一下。 挑战新歌声。 哇，挑战新歌声，我能及格吗？ 100分。 哇，太会说话了，太会说话了。开玩笑啊，我觉得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演员徐丹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你现在要不要跟各位说一下怎样可以在日后找到你的动态，比如说微博抖音之类的？ 哦，我的微博是小徐丹九九。 嗯，小徐丹九九。 嗯，然后还有那个啊，唱吧， 唱吧， 也好像也是小徐丹九九。 我可以跟你邀歌吗？ 好的呀，好的呀。 好，各位赶快记住小徐丹九九，这是他在各个平台的账户的这个号码哈，也就是这个关键词，各位搜索小徐丹九九就可以找到他了。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我要再次的说一下，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厉害的，因为我发现他真的是有太多的可能性了，就像月亮洒在我们的身边，大家通过月光，透过这份月光可以看到满满的希望以及眼中的星星，也希望未来你也是未来可期的样子，也希望你未来可以发展得很好 啊。谢谢月月， 再次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即将结束了，希望各位在每天的8点到9点准时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To my studio, and we can let it roll tonight. Girl, come with me now. Your scene's about to start. I do believe I can see all the stars. Don't know your name, but you're made for the part. 'Cause you're perfect, baby. Tell the work, babe.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So take your clothes off.Show me how you show up.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You the main attraction. Lights, camera, action.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say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oh, la la la. No, you don't need to audition, babeDon't need no headshots or pictures, babe. There's no contract to...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皮鞋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走，